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，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，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赵荣琛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马昭仪。 下面请听赵荣琛演唱的《闻鸡归汉》。